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60集。干爹来给你庆祝。陈文如想要帮秦冉，但心有余而力不足，眼下程家也有个巨大的难题，尤其是陈文如看向秦冉，他觉得徐家也跑不掉，徐老死后秦冉就要赶鸭子上架。没事，程俊在楼上书房跟程水商量事情，秦冉给陈文如泡了一杯淡茶，七分满，摇头道，陈姐姐你不用担心我，你们最近还好吗？秦冉看向程文如，程水等人谈事情向来不避着他，故而他也知道程家最近遇到了麻烦。程文如抿了抿唇，不是很明显的笑道， 我能有多大事？倒是你，研究院的事情要是实在顶不住就退了吧，那不是个好地方，没有徐老在，我真的担心你。 他看着秦冉，秦冉本人的气质就有些叛逆的乖戾跟匪气，只是那一双好看的眼睛带了一些血色，朦朦胧胧的，又充满着程温如从未见过的锋锐杀气。即便那张脸皎如明月，也让人不太敢接近。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，连程温如本人都压力巨大，更别说两位老爷子的死留了多大的重担给秦冉。徐家一项，研究院一项。秦冉向来话不多，他只是看向程温如，略微点头。程家的事，他相信程俊能够办好。就这两天接管了，陈姐姐，你放心。提起研究院，秦冉的目光更加锋锐。既然徐校长想让他好好接管研究院，想让他带着外公跟研究院走向 M 州，那他就一定会做到。两人说了几句，没多久楼上的程俊就下来了。秦冉兜里的电话也正好响起，他低头看了看手机号码，是 M 州的一个未记名号码。秦冉眸色顿了顿，才拿着手机同程温如打了个招呼去了楼上。程温如也有事情要跟程俊说，也没有关注秦冉的神色。倒是不远处的程木看了秦冉一眼，略显惊讶。 秦小姐避开人去接电话，电话那头一定不是普通人。 程木对程金说道。程金正在想刚刚跟程俊商量的事，闻言只瞥了程木一眼，没有理会他。楼上，秦冉关上门，才按了接通键。他眸色清冷，淡漠的嗓音里多了几许礼貌。干爹。 嘿呦，冉冉呐。 电话那头杨老先生的声音带着笑意。 听说你要接管京城的研究院了。 是。秦冉站在窗边，他拉开窗帘，听到这一句声音又干又冷。杨老先生一笑。 这么大的事情都不邀请干爹，那天干爹来给你庆祝。 你要来？秦冉一愣。杨老先生一直在国外，云光财团的事情都交给了杨淑燕，十几年没有回国了。 不欢迎？ 杨老先生挑眉。哦，倒不是。秦冉叹了口气，他就是觉得太乱了，怎么一个两个的都要来京城？您什么时候到？我去接您。秦冉想了想，开口道：“ 不用，有你哥帮我就行。他在国内待的时间比我长。啊，对了，杨飞也要跟我一起回来。” 杨老先生笑笑：“他不是在国外打比赛吗？”秦冉算算时间，正是春季赛。不过他最近忙到头疼，并不知道准确时间， 今天最后一场，打完就跟我一起回来，不参加庆功宴了。 杨老先生淡定自若。秦冉头疼地按着太阳穴，他跟杨老先生又说了几句才挂断电话。凑热闹的人太多了，想了想他又发了消息给徐管家。接管仪式上我这边还有几个人。接到秦冉消息的徐管家正在徐家大会上，徐家正在开紧急会议。 方振博已经有动作了，把研究院这个烫手山芋现在交给秦小姐合适吗？ 徐家一位管事摇头道， 这次真的麻烦秦小姐了。 爷爷不在，徐家还在。 徐瑶光目光冷凝，表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冷。 所有人记住，即便没有爷爷，秦然也是研究院的继承人，徐家立鼎的继承人。 徐家当然支持秦小姐，但现在没有老爷子震慑，我怕接管仪式出问题啊。 徐家长老也开口道，目光里透着担忧。这句话一出，会议室沉默了一下。会议是商量研究院的事，徐老一死，研究院的人就认为徐家群龙无首，开始蠢蠢欲动。这个时候只能让新任继承人出场，压力全在秦冉身上。秦冉原本有程家这个后台，如今这个后台倒了，徐老也不在，只剩了最近似有崛起的秦家。可想要镇住方振博还不够。一行人忧心忡忡地散会，徐管家拿着手机走到徐瑶光面前。 交接仪式，秦小姐那边还有几个人，我去准备。 好，具体事宜麻烦您了，招待好。 徐瑶光颔首转身回书房了。徐管家满腹忧思的也转身离开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